吉他 Lily。刚才在节目直播之前，我们俩还在猜。 对，真没有文化，真可怕。 哎，讲一下什么叫做吉他 Lily。 吉他 Lily 就是跟尤克里里比的话是大小差不多，但是是六根弦啊，尤克里里是四根弦， 就是 对，也就是吉他 Lily 可以弹出像吉他一样的。任何的曲子啊、但是它很方便携带，因为你知道吉他的很大嘛，然后这个琴就可以在旅行当中啊，就平时比较容易，然后我也会拿着它就窝在沙发上写歌 啊。哎，有人说这个小琴它音色可能也会受影响，这个小琴会有影响吗？ 它的琴的大小 影响，我觉得反而是好事儿啊，因为它的声音。其实比吉他更柔和一些，更适合夜晚的时候，比如你，哎，就是很轻柔的，不用打扰到旁边的邻居，很好听，就像古典吉他的那个音色，特别想你听一下， 也更适合张一凡自己的音乐， 对对对，所以我选择了这么一个比较好带的吉他。 哎，你要不要认真的来一段啦？ 来一段什么呀？ 就随便随意啊，不用不用，先那个让吉他发一个声，我们听一下。好音喽， 还在调。 刚想说太好听了，就不要听你唱歌了。既然如此会跑音，那我们还是听本人唱歌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怎么样，我们的吉他莉莉调好了吗？ 好吧，来一首吧，来一首。 第一首是 C 位主打歌，就是主打歌。 主打歌啊，那可能有这首歌，可能会听我的歌，听过我的歌的人会更多人知道这首吧，叫无爱。就是文言的那个无，就是我的爱的意思。 就樊雪会喜欢的音乐类型。 就怪我不够温柔，我没有河流温柔。无爱，就怪我不够坚强，我没有山脉坚强。无爱，就怪我不够深邃，我没有森林深邃。无爱，就怪我不够富足啊，我没有大地富足。我只短暂的旅程，绝不能尽情张望。我有过一个小小的愿望，也许它将随着春潮流舞荡。怪我不够勇敢，我没有飞鸟勇敢。无爱，就怪我不够善良，我没有野马善良。我只短暂的旅程，却不能尽情张望。我有过一个小小的愿望，也许它将随着春潮流淌。我只短 暂的旅程，却不能尽情张望。我有过一个小小的愿望，也许它将随着春潮流舞荡。无爱就怪我不够勇敢，我没有这个世界谎言。无爱就怪我不够爱你啊，危险除了我自己。 哇哦！我觉得晚上这个时间点就很想要躺在沙发里， 对， 一杯牛奶配怀抱，哎，对不对？ 你这个人想要的太多了，贪心。 牛奶是很贪心的一件事情吗？ 在怀抱啊。 你不想要吗？ 那倒是想的啦， 是不是？ 但是真的是可以想到，因为刚才有说到拿着它，这叫吉他里里，是不是？窝在沙发里的一个场景，觉得好像我们今天准备的歌曲都特别适合窝在沙发里呢。 也很适合这个晚上的时候。 对，我刚才就在唱的时候，我就想象自己在沙发里边弹唱的感觉，其实就是很私密的， 很 轻柔 的 去唱给一个人，然后你就会很投入，就觉得好像就是可能灯光也比较昏暗，对。 我想到那个 John Lennon 跟那个 Yoko Ono， Yoko Ono， 他们不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那一张照片嘛，就在床上做的一个活动嘛，两个人一直躺在床上，然后创作啊干嘛的。我就刚才突然想，这首歌曲其实很适合，就是你爱的人，然后在床边的时候，早晨刚起床，唱给你听，或者是晚上睡前哄你睡觉的时候唱给你。 对，我还看过那个现场，不是在当时在现场啊，我的、 那你保养的真好， 因为我还记得那个现场里边，约翰列侬也唱过一首叫 Love， 对， 然后这首歌你看无爱，也是这样，就是可能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 真会网上凑为你 异曲同工之妙， 跟大师一样哈，都适合在床上唱。 对，我一个站在一个女生的角度，其实我觉得特别像是在一个舞台上，但是是那种很黑很黑的舞台，然后只有一束追光，然后它是以好像是一个念一封信的一个状态，因为念情书的时候不像是人表白那样可能那么直接那么热烈，反而念情书就有一点羞涩，然后有一点温馨在里面的那种感觉。不觉得有男生在对我念情书？ 没有念过情书。你有念过情书没有？ 情书啊， 就念 出来，我这个歌词不都像情书吗？ 对对对， 念出来， 一封信的样子。 有，我有一首歌，就是前面是一个念出来的念白一样的， 那是会就自觉的变得很刻意，是不是？ 有点装，有点装， 对吧？ 对，在现场就是我说下面带来一首歌，然后就唱，然后就在说嘛，就说，然后会觉得 假装自己很美， 很冷，现场一下就，不知道你在干嘛。 所以女生是很喜欢男生念情书给你听，你不会觉得 对不起，没有人念过。 但是你想要有一个这样的场景， 对，我觉得如果是属于两个人的私密空间的话，或者说这个人想表白的话，我觉得还蛮浪漫的啊。 我如果爱 你，对，因为你们如果 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 算了，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算了， 这是情书啊。 算了，唱歌吧，还是我不喜欢。 好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你在写给某一个人，还是想象当中的某一个人？ 应该是想象当中的啊，包括。不光是人了，我觉得这个歌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理想嘛。就是对面对这个理想，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你看里面列举很多，像勇敢呀、自己的那个狂野呀，其实都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有点脆弱。 自己的狂野， 就是我没有这个世界狂野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会觉得其实有一部分是希望，就是比如说自己爱的那个人他能够理解 我自己的那个心愿，哪怕就是我是一个小小的心愿， 嗯 啊，都是很真挚的， 嗯 啊，也是在说，就是我面对这个大大的世界的时候，自己还是很渺小的，但是我这种渺小又是很真挚的， 嗯 啊，希望通过这个比喻吧，能够打动他吧，是这种啊， 这是件很难的事情吗？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评论哈，我在网上听到，啊，说他说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会有一点自卑， 嗯 啊，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小小的情绪在， 嗯， 啊，所以可能这首歌也被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哎，这个情绪还是挺符合他们的那个心态的， 嗯，爱上一个人觉得有点自卑。你会喜欢这样的感觉吗？ 不是说喜欢吧，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哎，尤其是遇到你特别喜欢的人。 优秀如你也会吗？ 嗯，我很喜欢你这句话哦，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嘛。你这个表情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真的是没有什么毛病，就是他不一定有多好， 嗯， 但是我喜欢你，那你就是最好的， 嗯， 我肯定不是我心里的最好， 嗯， 那在我在最好的面前肯定会觉得自己逊色。 希望这种喜欢持续性可以 longer 而不是很快就凋谢了。 但是 啊， 在这个喜欢当中啊，也不能迷失自己， 哎， 对 对， 你也是很棒的。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 哎， 《无爱》。接下来我们带来哪首歌曲？ 嗯， 就是再来一首那个新歌吧， 啊， 叫《不负春光》。 嗯， 好的， 嗯，冬天的时候，哎，这是最近写 的 歌吗？ 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写的，然后今年发， 去年的春天的时候写的，还是哪个季节？ 对，基本上是春夏的之际的时候写的， 啊，就是最该不负春光的时候写的这首歌。 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呢也是希望就是也鼓励自己哈， 嗯 啊，本来这首还有点小渊源，就是这个歌词里边写了很多的我怕什么什么什么， 嗯， 就是一个排比， 嗯， 开始想要这个叫我怕， 嗯， 就歌名就叫我怕想， 嗯， 但是后来觉得哎，可能我怕有点不是我的本意， 嗯， 其实我唱完写完这首歌希望大家能不要怕， 嗯， 能积极的去面对生活当中的那些可能会引起你害怕的东西， 嗯 啊，所以就叫最后叫不负春光，也是让这首歌更阳光温暖了一些吧。 那在冬天我建议我们嘉宾今天晚上写一个冬眠快乐。 我也想要冬眠，这个点子其实挺好的，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有个冬眠假， 嗯， 哇，完美。来来， 冬眠快乐， 不负春光。 来喽，不负春光。 我怕春光覆水流，秋来树叶红，又见候鸟向南飞，眨眼已入冬。我怕前路太朦胧，不知身无人相送，人海茫茫的我和你何处能相逢。我怕时间太匆匆，我怕回头两手空，怕语言只是一词穷，我怕心事已成梦，我怕柔情你不懂，我怕有时却无终，怕容颜终究会变老，我怕青春在霓虹中。 见候鸟向南飞，眨眼已入冬，我怕今生被你打动，不问南北西东，山海相隔的我和你何时能相拥，我怕时间太匆匆，我怕回头两手空，怕语言只是一词穷，我怕心事已成梦，我怕柔情你不懂，我怕有时却无终，怕容颜终究会变老，我怕青春在霓虹中，怕容颜终究会变老，我怕青春在霓虹中。 妈耶，好好听， 唱到了心里去。 我也怕， 我好怕哦。 你怕什么？ 容颜会变老，青春在霓虹中啊。 我怕吃了就会胖，不运动就会松。画风突然间骤变。哎，我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那个田园乡村、这田园乡村它最好这个风景比较优美、然后呢有一个自己家小院子，比如说早上有鸡啊，有鸭呀、然后有那个奶牛啊，我觉得这都 OK， 然后一大早大概七八点钟的时候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个画面还挺美的， 就是躺在奶牛的怀里说自己怕胖呗， 可能直接喝着牛奶吧。 对呀、 非常新鲜啊。 no 这样很不健康啊。一凡，你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刚才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有画面感吗？ 有一点画面呢，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就是有那种树影摇曳的感觉。就是或者是你比如你在郊游、旅行的途中，然后旁边有很嘈杂的，比如人声也好，还是环境音也好，但是你很 心无旁骛， 对，心无旁骛的在唱这首歌，就是在也甚至是一边行走，一边在鼓励自己去珍惜那个时光，匆匆的那种啊、像流水一样匆匆而过的那种感觉。 哎，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明明是很嘈杂的地方，特别是在那个地标性建筑的时候，你明明应该是就很吵闹，但你突然间一瞬间就感觉听不到人声了。 有啊， 真的有哈，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一个奇异感受哈。 我是因为害怕， 害怕， 就是印象里最深刻的一次，就是过那个透明的那个栈道，那是栈道还是栈道？ 栈道，栈道， 栈道。 这个栈道， 对，就是在那一瞬间，别人都在怂恿我让我去，让我去，但其实我很害怕，然后那一会儿就听不见声音了。 啊，你是恐高的时候那一刻，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突然间抽身出来的时候，他会有那种我怕我怕我怕的时候那种出现，就比如说你害怕恐高这样的一个情况， 出窍了感觉怎么样？ 这首歌曲是当然在春天的时候，不负春光的时候写出来的。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冬天唱也还有一种别样的味道哈。 因为它很舒缓嘛。 对，然后很其实挺温暖的。挺温暖 的，你 的 歌曲都挺舒缓的。 冬天期待着春天。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春光其实它不是代表只是代表春天嘛，它代表我们大好年纪，就是 时光， 反而是你看里面歌词第一段就是讲的又见候鸟向南飞，就是指的这个季节。就是因为我们冬天反而会觉得哎呀要过年了，然后每年要回家面对家长和乡亲父老。 北京的吧？ 对对对，但是我指的是没有，我觉得每年过年之前都会有一种会有一种压力 啊， 会觉得哎，那我今年有没有 结婚了吗？ 对， 有对象了吗？ 或者是有没有一种今年有没有浪费？有没有自己浪费时间？ 工作怎么样啊？ 对，都会有这样的，就是过年前的一种紧张。 没错。 对。 今天已经是12月20号了，来吧，那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你觉得今年有浪费吗？ 今年还好吧，今年我觉得也是出了我自己的广告，有点广告， 没关系 了，出了一个自己的 EP 吧，叫《我们相处的城市》，也算是没有辜负，就是自己的那个创作，还在继续。 然后也走了一些演出，我也收到了很多朋友听到歌以后的反馈，我觉得挺幸福的。我作为一个创作人，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幸福的来源就是这样啊，你不断的写歌唱歌，然后有人听，有人给你反馈， 对 啊，然后并且给你钱，给你钱去看你的演出，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能够对唱作人来说，其实他是有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它就是一个 circle，一个循环嘛， 一个循环。对对对，就像不负春光一样，我觉得就是每年可能都在循环着，像候鸟一样，来来往往的， 真好，很有收获的一年。怎样，樊雨萱想到自己？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我最慌张的一年，因为大四 了 呀， 要毕业 了，对呀， 对， 对，反而是更恐慌明年的到来。 这会儿是不是最害怕听到"不负春光"这四个字？ 对，而且咱们的校歌里面就有这四个字。 走， 校园里大路两旁。 哇，你居然从第一句开始唱，那你要唱完吗？继续。 哎，不负春光那个，我其实是忘了那个调怎么唱了。 咱们呢是要预备走，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珍惜春光。 我就看你唱的唱不上去，所以我不跟着唱。 你没有听过我们的校歌吧？ 这是哪个学校？ 中国传媒大学。 啊，我知道，广院，广院，这个很除了如雷贯耳， 哎， 但是这个歌真没听过。 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唱的没有让你感觉到这个 效果。希望带给你一个新的启发。 可以的，可以，这种明显感觉就是一种很有正能量的嘛。 我们嘉宾好辛苦， 太配合了，真的是， 对，还得给主持人圆场。 好吧，继续来唱歌吧，下面带哪一首？ 下面那个许我余生吧。啊，刚才看到， 好嘞， 对， 看到谁想让他许你余生？ 那个屏幕上有一个写的许我余生，啊，我说哎，怎么把我的歌名写上去了？ 哦，屏幕上有许我余生吗？ 对，我们今天的主题， 许我余生啊。 好， 好， 洗洗我们的耳朵。刚才因为我们俩唱校歌， 要珍惜春光。 好，收， 惜春光真。 我无法言说的是一场纸巾梦，当喧嚣的生活忽然间沉默，那深情不羁的是一个心上人，当春光一溜走，你是否还会记得？我会在无际的人潮想念你来时的模样，用一生的温柔换你的拥抱。我会在沉醉的夜晚呼唤着你的名字，等着你许我余生。去见我试着说永远，这短暂的时间有多久陪在你身边？我会在拥挤的人潮想念你来时的模样，用一生的温柔换你的拥抱。我会在沉醉的夜晚呼唤着你的名字，等着你许我余生。 时间关系，这首歌曲我们只能大概唱到这里了，稍事休息一下， 马上我们将会回来，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这里是挑战新歌声，一会儿见喽。 哎，一会儿见。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像一颗海草， 海草， 海草，海草，随波飘摇， 海草， 海草， 海草， 海草，浪花里。 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 是的， 网络歌曲真的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就是永远都不见你换姿势，就只会这一个。 那你给我来个第二个。 他还可以这样。 你说的对。第三个。 我也不会了，下次学给大家哦。 欢迎大家在周四晚上8:31继续的回到挑战新歌声这个节目。我是今天这发型非常酷炫的982吴亦凡泽华。 我是今天愿意当这个982吴亦凡的绿叶的粉雪。 嗯，我除了这个颜值不太像之外，这发型还是像像的。 你这时候应该露出你的后脑壳 啊。就全程这个样子， 就看上去就很贵，是不是？ 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嘉宾是郑、差点又要说成吴亦凡，张亦凡。哎，你自己会 不会 hello, hello, 经常就不小心的说成大家好，我是吴亦凡。 没有没有没有， 就只有你会吧。 没有了，我觉得会说成我代号，我是张艺兴。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个梗比较不常说， 大家可能再也不想看我们节目了。别别别，你得看一下，你才知道这个实际上的号称自己是982吴亦凡的有多磕碜，号称自己是张艺兴的这个张艺凡有多吓人。哎，收看方式啊， 也提醒大家啊，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里面视频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同时呢可以跟我们的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嗯，上一时段最后我们唱的歌曲叫《许我余生》。 是的， 我觉得你挺爱写这些 情歌是吧？ 啊， 对， 而且是那种非常深情的情歌。 对，我们刚才听到的都是这样。 对，都是窝在沙发上写的嘛。 你本人很喜欢这样的感觉的是吗？ 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些比较柔情的歌比较适合我，然后也因为创作嘛，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自己。比如说声线也好，还是自己的这种性情。哎，对对对，本身我也就是有很多人说性格比较柔和， 温柔的一个人， 比较柔，对，温柔一个人。 那我是不是要去唱摇滚？ 可以啊，但是其实你不一定是要唱了，我觉得。生活本身就可以摇滚。 哇哦， 摇滚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怎么看出来樊雪唱歌不好听？ 对，提醒我，我要是真想感受摇滚，就不要唱了，是不是？感受生活就可以了。 哎，那你生活当中听的歌也是这类型的歌曲吗？ 差不多，就是比较。 你不会听硬摇啊，或者是 也会也会，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还有个乐队，有一个乐队。就是我自己还是唱过一些比较重的歌，像枪花啊，那会儿还有 想象不出来 Bon Jovi 啊，就完全想象不出来。我那时候看照片真的是，还有那种就是脱光了那个光着膀子唱的时候， 哦， 就是变化挺大的。 就那时候把嗓子唱坏了是吗？以后再不唱这个行了。 那个时候唱反而我觉得是让自己那个荷尔蒙充分释放出来了， 解放天性的一个 过程。对，然后在后面我觉得反而让自己就是 沉淀下来了， 嗯 啊，就是你还是得有那样的一个经历的。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就是艺考的时候啊，真的会有老师带着表演班的学生，走到什么就是啊某个广场的中间，让你学大猩猩。 啊， 对， 解放天性嘛。 对，解放天性。我想他们现在应该也不会做这种事情了，沉淀了。 我以为走到广场中间来一段广场舞，来一段丝巾舞蹈，这才是解放天性吧。 学大猩猩真的很恐怖吗？大家都是就是都市丽人，只有你在那儿学大猩猩，哎，男生女生。 哎，你认真的选一下，让你学大猩猩跟让你学跳广场舞，你会选哪个？ 我肯定跳广场舞啊。 那说明你很擅长，要不然此时此刻来一段。好吧，刚才我们说到这首刚才许我余生这首歌曲， 嗯， 那你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很爱讲情话的男孩子吗？ 哇哦。 还是说你把你的温柔面全部留在了作品当中？ 对，应该是留在作品当中。我觉得很多，就我其实还是比较沉默寡言的那种，就是不是很贫吧？我觉得，就不太能花言巧语去。 那你表白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真的是也是用歌来表达， 直接唱给他听。 对，就是 这已经够花言巧语了呀，唱歌还不行， 就是用自己比较擅长的方式了啊。因为我觉得唱歌也是一个赞美一个人很就是很浪漫的一种表达。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赞美谁？ 还唱情歌吗？ 都可以啊， 还是 什么？可以换风格都可以啊。 对， 我想再来一个轻松也算轻快一点吧。 啊， 唱什么呢？ 简单飞舞吧，这首歌叫 好， 简单的飞舞。 刚才那一声，我以为是一生所爱嘞。噔哒噔哒噔哒哒噔哒噔。 你 没听出来你唱的什么？ 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吗？就像是一颗蒲公英，在清风飘落到山脚，垂下了高昂的面孔，享受这一刻沉默的依靠。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吗？就像是一只无辜的小鸟，在溪边戏水的时候，被溪水打湿了翅膀，只为引起那片刻的清凉。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吗？在瞬间轻竟是那么优雅。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吗？就算这世界注定复杂，就算这世界注定复杂。 好哎，很想要简单的飞舞，像一只蒲公英一样。 减肥啊。 那得瘦成什么程度才可以真的像蒲公英一样？ 减肥啊，永恒的话题呀。 就算这世界复杂，你觉得世界复杂？ 对，那个时候写歌嘛，就是觉得还是有那种很浓厚的那种情感，觉得世界好像是很复杂，我自己很纯粹。就写歌需要那样的纯粹啊，而且是，忘却周围的一些烦恼，啊，就是， 挺好的一件事儿。 对对对，就是有人说，就是其实，你听很多的歌，你都会觉得，那个歌当中一定要有他自己最真实的那个东西内核嘛，你才能会感动吗？对，所以作为创作者来说，其实有的时候挺痛苦的。你必须要真正的把那个真实的一面袒露出来，写在歌里面。只要是掺杂半点的那种假情假意，那可能你就感动不了别人了。 但是说回来哈，其实人生大家都会觉得好像相对来说是挺复杂的，因为我们好像要切换不同的面去面对不同的情形和不同的人，然后有些人就会复杂的久了，久了久了就忘记自己是什么样了。 哎，我曾经问过我一个就是写小说的一个朋友 啊， 他就说，他说他在面对他的作品的时候其实不是最真诚的，他说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但是我觉得我特别纯粹。我说为什么？他说能让我感觉我自己最纯粹的时候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人，你实实在在的给他买的那杯果汁的时候，是我觉得自己最真诚又最干净的时候。 对， 就特别打动我。我真的觉得如果你真心实意的喜欢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物，就好像是我们嘉宾刚才说他对音乐的一个态度，如果是真诚的话，是真的可以打动到人的。 我觉得这是创作者的一个幸福点所在吧，他可以把自己那个纯粹面找到，然后并且可以有所保留，然后你可以在作品当中把这一面尽情的释放开来，它可以有一个平衡点。 对， 那我觉得对于普通人而言的话，他也会有这一点。当你真的很爱音乐的话，你可以从一首歌曲当中你 get 到他的那个纯粹点，然后你们嫁接到一起之后，你会发现哎，找到那种共鸣，你也可以把自己的身上的那种纯粹的那点给他发扬光，给他找到一个出口。 对对 吧， 对对，没错没错。 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吗？这首歌曲是 当时 好几年前 了，很多年，很多年，对对对，这个你听他的这个词啊也好，还旋律都很青涩，有一点那个校园的那个气息的， 可以跳一个华尔兹。 对，他是很，应该是86拍的吧，就比较适合跳舞，因为就像飞舞吧，你就有一个舞蹈雀跃的那种感觉嘛，在而且这个歌词写的也是比较浪漫，就是在瞬间轻盈的舞步竟是那么的优雅。 你还专门没有写成三拍型的。 这个应该就是说有不太想刻板的那种，一定要变成那种感觉。三拍子的，我觉得那种可能一听就有点哎似曾相识， 太飞舞了， 太飞舞了。还是这种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类似这种感觉可能只能留存在那一刻。好像就是那个时候就写了这么一首歌，很特别，它是一个小调歌。是我为数不多就是小调歌，我觉得就是可能再写你很难找到同样的那种情感表达那么准确的东西。 你一般是歌和曲同时出来还是 一般是先有歌词。对，像很多歌都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也陆续在先有曲了，因为我觉得旋律是更重要的了。旋律 那是真的就大部分都是窝在沙发里创作出来的吗？ 还有其实我基本上是在旅行当中的写的东西比较多。 哎呦， 就在路上的感觉，你会觉得自己很有那种孤独感吗？对吧， 你路 上 指的是比如南二环到东二环这路上它也算是在旅行。 那真的也很孤独。 其实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骑自行车的在路上骑自行车，你都会觉得好像有一种画面感。 对 啊，因为本身它就是在， 其实 它 有画面感，对啊。 现在就不要了，太冷了，现在就顾不上有什么美好的画面了。 我记得我原来骑自行车的时候特别喜欢哼哼旋律，不管怎么样， 是很大声的那种吗？ 对， 妈呀，戴着耳机哼的那种吗？ 不戴耳机 啊，那还好一点。戴耳机哼，我最烦那种人了，声音非常大。对， 我把它称为炸街。 然后就是哼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旋律很好，马上，我当时我记得就带个录音笔啊，就会记下来， 就立马停下来，然后记下来， 不停。 那你怎么记下来？ 就 骑自行车的时候就开着， 就开着， 妈耶。 对，然后我回去在整理的时候发现那个什么有叫卖的声音啊，什么 声名笛， 对，什么都有。但是这个东西吧，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它是会激发你的， 对， 激发你的那个灵感。 哎， 你这个创作方式还挺浪漫的。 对，就是很多你像什么， 但是好危险哦。 像就是只要你不要双手不扶把就可以了。别倒着，突然一下前面有车就行了。 哎，这个还挺酷，没灵感，骑自行车出去溜达溜达，开录音笔，然后随时哼哼哼哼，哎，哼出来一首歌，你可以简单的飞舞吗？这首歌不是那样情况之下唱写出来的哈。接下来带来哪首歌曲？ 接下来带来一个那个翻唱吧。 好， 好， 那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等你 来 挑 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 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调好了吗？ 好。 这首歌可是大家都可以跟着一起唱的哟，很多人都有着自己的版本。 是的。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何方？望着月亮，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眼看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唱着歌夜夜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怎么抹了抹眼角呢？ 再想想他在哪个地方。 你的情郎是吧？ 想不到，完全想不到。在前面唱我怕，然后紧接着我要 、 哎，你们喜欢这种二字的哈？还有没有我想？ 没有，我没想到会 上一个叫我跳。 对，我没想到这个有，你刚才一说我才发现 是吧。 这两首歌有点意思。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 我觉得这首歌首先我比较适合那个我的那个风格，第二就是我觉得也是很温暖的，在这个冬天唱，也是窝沙发里往沙发里写的唱的那种感觉。 哎，你看都给他唱哭了，温暖吗？ 你家沙发是很舒服的那种吗？就一坐进去就陷进去。 我想到的就是那种懒人沙发， 对， 大很大。 因为我今天拿的这个琴，其实哈，就本身就有一种怀抱感。 是的， 就不像那种很大的那种琴，这种 琴怀抱也太小了。 但你会有一种，因为吉他会有一种异味感。对， 对，我刚才发现的，我刚才就发现一个细节，他在不用弹不唱的时候，就两个手抱着他，就这样。 对，其实对一个创作者来说，那个吉他其实还是很像一个情人一样的， 他就是你的情郎。 对， 你要。 对对对 真的是，这么一想还真的是，就是这首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刚才我们泽华老师抹了抹眼角的泪， 是吗？ 对， 有被打动吗？ 我其实就是觉得是不是 有点困是吧？ 眼角有什么东西要擦一下？ 可我还以为这首歌打动了你， 真的是想太多。 因为我听这首歌觉得很温暖了，对，我真的觉得很温暖。在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也是这首歌一出来。就本来要泪崩的一个场景， 是， 但是一下子涌入了一股暖流，今天又唱到我的心里了耶。 好吧，我要你之后，我们再来一首自己的歌曲。 好， 会选择哪一首嘞？ 看看，再来一首冬天，适合冬天的吧。 都很适合冬天呀，今天这歌曲 是吧？ 对， 这首歌是写给冬天的一段回忆的，叫心中的雪景。 哪一年有雪景？在北京上一场大雪是哪一年？ 是这样啊，我跟你说，这首歌还真的是写那场雪的， 就超大的那个。 对，应该是在2001年的 上学。 哦， 2001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蛮小的，没有那个时候其实 你老的还真挺快的。你以为会就是下去吗？ 没关系，咱俩不要互相戳穿年龄，好不好啊？ 对， 反正 是张艺兴。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这首歌，叫《心中的雪景》啊，纪念我校园时候的一个感觉的东西啊。 校园是初中、高中、大学哪一段？ 高中吧，有一种感觉。 对。我记得之前泽华老师问我这个印象最深刻的雪景，我就说我高中的，希望你可以带我回忆一下高中的感觉。 好，刚才是 高中时候的雪景都是小时代那种风格吗？我们说话不分离，要永远永远在一起。 哎，真的有一点像，就是低配版的小时代的感觉。对， 说明我刚才哼的那调它都能对应得上那首歌曲。 我只是记住了你的小时代这三个字而已。好，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心中的雪景。 好，看看现在正在上高中的人能不能感觉到哈。 嗯， 浪漫。 好嘞。 在每个人的心中有一道雪景，当时间慢慢化开记忆的冰，谁还记得那年的我和你，在最冷的天说最暖的语言，在某一个雪天去了那个地方，找遍地的白，满天的味道。如今的雪再没有当初的大，如今的你是否会想起那最美的景吗？透过冬日的暖阳，看着你微笑的侧面，伸手穿过发梢，你说这是我的浪漫。天上飘着白白的雪，地下深深两行脚印，在这明明晃晃乱乱追追的冬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听完这首歌曲更加期待下雪了。 怎么的呢？ 2018年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雪景。 我还以为你会唱2018年的第一场雪。 继续。 好嘞， 挺好听，我还挺想听下去。 对，因为我这种声音唱刀郎绝对可以。 来来来来 啊， 认真的唱一句。 对， 真的吗？ 嗯，比以往来的都早一些。这 第 二句 再来个民谣版的哈。 好。 2018年的第一场雪， 比以往来的都 比以往的时候玩的晚一些。 哇哦！ 哇哦！ 停靠在什么来着？ 垮了， 好累啊！ 想不起来，硬盯。很棒，这是刚才唱的这个雪景的这首歌曲。然后我觉得 是可以想到当时的场景的，但是还是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挨砸挨得挺狠的，可能比要唱的要激烈很多。 其实啊，我觉得现在像你们小朋友哈，小朋友基本上很难见到那么大的雪了，真的有点遗憾，除非你去东北。 对 啊，但是北京真的很难，所以你能想象到那种漫天大雪当中 刚才我唱的那句，就是在最冷的天说最暖的语言啊，还有包括副歌的那种透过冬日暖阳穿过你的发梢，然后你说这是我的浪漫啊，就这种东西可能现在已经很难去揣摩了。 你们那个时候都这么说啊，我们那个时候你给我等着，看我一会儿不砸你我们都这样的 我们那是砸完以后 啊， 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 是怕报复吗 哎，你别说那个，你刚才说那一句话，我觉得那时那刻你好像会被这样的话给打动到。 对，是 就你给我等着，看我一会儿怎么砸你。 对， 你会觉得好暖啊。 对，现在想起来还是会。 我那个这首歌的 MV 当中就是这种场景， 哇， 就互相打雪球嘛。 嗯， 对，然后打着打着，突然两个人目光对视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往往你砸谁，那个人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对，然后 而在那个时候是一种肯定。 没错没错，而且还会有一些那种扭扭捏捏的打的那种感觉哈。 最有意思的是、那个、 男孩子之间也会扭捏吗？ 两个人对视以后，然后就彼此闪躲开。 对， 不敢再看对方眼睛。我就 确认了一下眼神。 对，然后那一刻那种动心感呀，什么小鹿乱撞的感觉呀，就哎 啊，你们都男女这样打，我们是女孩之间都很狠的。 女孩之间就是认真的打。 对，女孩之间真的就是特别认真的打，恨不得里面给你包点什么硬货的东西的。 妈呀，女孩这么狠？ 真的。因为女孩子力气没那么大嘛。 你看老人们回忆起这个以前的时光，总是会有太多说不完的话。 没错， 这一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张一凡的、安静时刻。 传来真情声悠扬，和着我的忧愁，你的爱恋从情歌唱，有一束阳光映照你我的心房。 好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动态跟大家分享的？ 最近明年吧，在准备发一些新歌吧。 2019年， 对对，然后也有跟一些就是播放平台就在聊。 好的，大家也是可以关注你的微博，了解更多的。 对对，张一凡，然后“翼”是那个后羿射日的“翼”哈，不是后羿射日的“日”。 这个人真的是哦，一会儿是张艺兴的张艺， 一会儿又后羿射日了。 那个翼，哎，反正都是很优秀的人，你自己本身也是非常优秀的。 谢谢谢谢， 感谢一凡今天做客节目， 是的， 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真的很不期待2019年到来，但是还有10天就要到来了。 没错，但是仍然会有我们陪伴大家很多很多个温暖的夜晚。 嗯，这样的夜晚就有一些片刻的安静时刻，是挺美好的一些事情。好吧，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我是泽华， 我是樊璇， 也谢谢一凡做客，谢谢大家。 哎，祝大家晚安，拜 拜， 明儿见。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drop for it. A plan.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a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 tail for dinner. Julio served that scampi.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手中